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我是古月，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史最久的城市，先后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1140年之久。自公元前1057年到公元904年，西安曾长期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西安这片文化沉积深厚的土地，也培养了众多西安籍歌手。让我们先从最知名的西安歌手张楚说起，先来听他的代表作《姐姐》。 站在路上眼睛不眨，我的心跳还很温柔，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也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感到要被欺骗之前，自己总是做不伟大，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只是想人要孤单容易尴尬。面对我前面的人群，我得穿过而且潇洒。我知道你在旁边看着挺假，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你想忘掉那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他们告诉我，女人很温柔，很爱流泪。 张楚被称作中国最寂寞的歌手，他从不张扬，很少在媒体面前出现。几年前，因为不习惯北京的都市感觉，他毅然回到老家西安，过起自己自在的生活。同样是西安歌手的许巍，在音乐的走向上，他的情况近乎智者。日渐绵密流动，如水般清澈纯净，这都是智者乐水的表现。送上许巍演唱的歌曲《那一年》，送给所有曾在都市街头茫然徘徊过的人们。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故事。 前两位温和讷言的形象不同，郑钧这位西安老乡却是个快人快语的汉子，看不惯歌坛的种种怪现象，他会毫不留情地一吐而快。也许这正是西北汉子直来直去的性格使然吧。送上苍天在上。 乱发飞舞，腊月的寒风，夜歌掠过晴空，可怜我此生命中已注定不能与你同行，没有理由，没有理由，只有借口，只有借口。

来听苏醒演唱的歌曲 Happy Go。 每个 night 我都在等待特别的女孩会迎面走来， So surprise， 说来也奇怪，缘分的速度比想象更快，恋爱不需要彩排，感觉会随时下载。 Happy GoHappy go， 爱得畅快，澎湃像大海，因为只有你让我放得开，不顾一切去爱。 Happy go， Happy go， 带你飞向无尽的未来，如果流星从你眼前闪开，快抓住现在。 Happy go，世上太多更完美的女孩，为何只对你特别青睐？我说不上来， 我说不上来， 很难说明白 ，baby， 跟我到未来， 到未来， 奇迹会展开。Happy go， Happy go， 爱得畅快，澎湃像大海，因为只有你让我放得开，不顾一切去爱。Oh, Happy go， The Sound of Memory。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